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 不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子从地极领回。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都带出来。 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 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好，阿们。愿神透过他的话来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2020这一年，虽然一开始年初的时候觉得好兴奋哦，2020拍照的时候大家都一个二一个零，一个二一个零。可是今年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时代杂志评选2020是一个 The Worst Year Ever。就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COVID-19 带来的震荡太大了。现在全球确诊人数有多少人你知道吗？7700万人。死亡达到多少人？170万人以上。我们人类 近几十年的这个生活方式彻底被改变，各国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人文、交通，我们的居住、我们的消费，甚至是我们的信仰，几乎全面性的都受到 COVID-19 的冲击。我们在台湾算是全世界少数还能够正常上班上课的地方。不过前几天有一个本土感染病例，突然间让我们觉得有点紧张，大家都把口罩都戴起来了。病毒它不会长眼睛的，只要是人它都会被感染，它所造成的影响波及各行各业，所以世界各地的人对于未来会有更多的不安全感。这个确诊人数也不断的在增加攀升，然后现在又发现英国说有发现这个突变的这个超级病毒，更可怕的病毒，而且是针对年轻人的这种病毒。面对这样的动荡，无法预期的变化，我们对生命有多少的确据跟把握呢？有没有一个可以稳定坚定不被动摇的生命呢？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历史，他们在强权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的这个欺压之下，他们的财产、生命受到威胁，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国家不能够保护他们，他们也同样的处在一个动荡的一个状况的当中。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盼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了解。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为爱而生，你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耶稣，你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带来新的生命，带来新的盼望。虽然面对很多无法预期的事情，但是因着耶稣，在我们内心有平安。主啊，谢谢你将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是的，谢谢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恳求你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一个人的心眼，我们里面的眼睛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是的，也恳求你接近孩子的口，叫仆人所说的和你的心意，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得到激励，得到盼望。孩子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 我们先来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哈。以赛亚书一共有几章？有66章，对不对？1到39章是上帝对犹大国的责备，他宣告有一个审判将会临到。所以1到12章呢，先知他责备犹大国，他预言犹大国将要遭受审判。13到23章呢，他责备列邦，对11个国家的宣判。24到35章，他再次责备犹大，预言犹大国的将来以及现在。好，然后呢，36到39章呢是历史性的记载，我们最近才刚读过，就是关于西西家执政时期发生的这样的事情。36、37章呢，谈到亚述帝国要围攻这个犹大国，然后西西家呢就求救啊。然后38、39呢，讲到西西家他病愈之后呢，他向巴比伦的自傲，然后上帝要带来的责罚。这是前面1到39章，是以赛亚书上半段啊，我们之前读过的经文。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进入到下半段，第40章到46章，就是上帝审判的宣告之后，上帝要安慰以色列民，因为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审判，审判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拯救。所以在40到48章是关于回归的应许，就是关于以色列民族的回归。然后49到57章是关于拯救的应许，关于弥赛亚来临的应许。58到66是复兴的应许，是关于将来的荣耀。那我们这一周读的经文呢，就刚好落在40到48章关于回归的应许，也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要回归的应许。上帝要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虽然你们被掳了，但是你们会回归。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双重的拯救信息。从40章以后呢，上帝他要安慰以色列民，告诉他们他们会回归，会有拯救，会有复兴。可是这个拯救的信息呢，是一个双重拯救平行的信息，一个是地上国度的拯救，谈到犹太国将要灭亡被掳，但是呢他们会归回。第二个拯救的信息呢，是属灵国度的拯救，属神百姓的罪将要被赦免，这赦免的方法是由上帝的仆人弥赛亚来完成。所以第一个，地上国度的拯救，关于地上国度的拯救，下一章，上帝说他会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叫古列啊，或者是啊，被他是一个波斯王，或者是被称作叫做居鲁士。上帝要透过这个人呢，来完成以色列民族的拯救。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呢，150年之后实现，在历代志下36章23节那里说，神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下一章，谢谢。好，这个是古迹哈，这是波斯王古列的原著的诏书，刚才讲的经文的内容也在这个古迹的上面，它是用亚甲文楔形文字写的，然后大概一共有45行。那它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歌功颂德这个古列王，就是这个居鲁士，他如何攻打巴比伦王，他的攻击怎么样。可是最重要的是这个铭文里面叙述古列王他释放巴比伦城被掳的犹太人民，让他们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乡去敬拜自己的神。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读过的经文，在以斯拉尼西米记，我们谈到他们有几次的归回，还记得吗？3次的归回哈，有3个人，所罗巴伯、以斯拉跟尼西米，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整个的他的背景，就是谈到他们3次的归回。可是除了这3次的归回啊，这个3次的归回是在150年之后实现了，就是以赛亚预言之后150年后实现。那可是除了这3次的归回的行动之外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43章5节那里说：“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带回来。”哎，这段经文从东西南北把以色列的后裔召聚回来，就是在说哪一段呢？好像跟前面3次的归回是不一样的。这一段经文呢，一直到近代才被人们所了解。 以色列民族归回的行动不是只有那三次，后续还是有继续在发生。这个归回的行动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呢，一直到近代都陆续在归回。他们从南美、从中国、从苏俄、波兰、欧洲陆续归回。近代最大的一次归回的行动呢，是从苏联，大概是在1989年到2010年之间，大约有100万人的犹太人归回到以色列地。所以以赛亚的预言呢，2700年说要从东西南北要招聚，要交出来，要释放，要回来。这些不是过去式发生在经文而已，而是还在继续的发生当中。这归回的行动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发生。所以上帝他不断的强调，我是谁？我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过去的事我已经成就，未来的事我向你说明。有哪一个神明可以指出过去的事或指出将来的事呢？42章9节那里说，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听。又说，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的历史、你们的现在、你们的过去、将来都证明一件事情，我就是真神。因为我过去已经成就的事情，我未来也跟你说明，而且我让它应验跟实现。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证明一件事情，他就是真神。因为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民族，他在被灭亡之后2000年他还能够重新建立他的国家。上帝在2700年前就预言了，从东西南北你要交出来，神的百姓要归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所以现在以色列民族的存在就是证明上帝是真神。这是第一个有关拯救的信息，是关于地上以色列国度的复兴以及以色列民的归回，这是地上的拯救。第二个是弥赛亚属灵国度的拯救。这个第二个拯救的信息呢，是属灵的，是关于神百姓的罪将被赦免，而这个赦免的方法呢，是由上帝的仆人弥赛亚来完成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礼拜的经文42章开始谈到上帝仆人弥赛亚的身份、他的品格、他的工作开始揭示出来。这段经文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仆人，他的安慰是透过仆人式的侍奉，把属灵真正的安慰和拯救带给我们。42章2节那里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所以以赛亚在面对当时的百姓发出预言，他安慰他们，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的痛苦将来会有一个国王、一个君王古列，会让你们回归耶路撒冷，回归以色列地。同时他又看见一个属灵的国度，上帝要兴起弥赛亚解决人类最痛苦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这两个救赎的拯救的信息平行的穿插在我们这一个礼拜读经的经文当中。所以你在读经的里面，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混乱，一下谈现在，一下谈未来。在以赛亚他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他的现在跟未来的时空是交错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有比较清楚的概念，他谈的一个是地上的拯救，另外一个是属灵国度的拯救，这两个信息平行的交错在我们读的经文的当中。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之后，在读经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好，第三，有关上帝的安慰。以色列百姓他处在两个强权之下，我们刚说过在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的强权之下，他们经历战争，国家政治经济生活都受到冲击，他们想抓住一个安全感，要找到一个依靠，可是他们却独独不依靠神。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的1章2节那里说什么？他说，天啊地啊，侧耳而听， 耶和华说什么？他说我养儿育女，我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你又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他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上帝伤心极了，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比牛比驴还不如，他们认贼作父。在经文里面，上帝说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悖逆的，是罪孽的，行恶败坏，生疏虚浮，是妓女，是凶手，爱贿赂，求赃款，不公不义。所以到了二章十二节那里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必降为卑。所以会有一个管教，会有一个审判临到以色列，审判临到了以色列国家，没有了家园，没有了家人，分散被抓去当奴隶做苦工，他们一定很痛苦，抱怨埋怨，他们生气上帝为什么不救我们，为什么给我们苦难，没有国没有家，自己的亲人生死都不知道，更不敢去想如果自己所爱的人被凌辱或者是被虐待。以色列人他们活着很痛苦，将近150年的国破家亡，回家回乡或者是归回故土的盼望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可能。面对这些痛苦的百姓，面对以色列人的痛苦，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岁月都遭受到了这个严重的创伤，上帝要怎么样安慰这样的百姓呢？如果你身旁有一个人遭受很大的创伤，他的岁月几乎都是在创伤的里面，你怎么样安慰他呢？43章3节那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上帝说我爱你，我看你为宝为尊，我爱你这句话在整本旧约里面只有出现这么一次，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是很重要的，他就只有出现这么一次，说我爱你。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爱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要如何安慰他的百姓呢？好，我们来看，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第一点，看啊，要认识神。这礼拜的经文40到46章的当中，有好几次出现看哪、啊、看哪、啊。40章9节那里说看哪、啊、你们的神，10节说看哪、啊、他的膀必为他掌权，11节说看哪、啊、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群羊。下一章谢谢。42章1节说看哪、啊、我的仆人。43章19节说看哪、啊、我要做一件新事。还有其他的经文在周报的学习单上，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考。看啊，但是要看什么呢？看啊的英文是 behold， 就是注目在一个焦点上，不只是注目它，是看它，并且怎么样观察它？是哪一个焦点呢？这个聚焦的中心点就是我是神，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以色列人跑去拜偶像，不把耶和华当作真神。所以当上帝要安慰他们的时候，要拯救他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最需要聚焦的，最需要看啊 behold 的，就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西乃山旷野的时候，他从山上领受上帝颁布的十诫，然后现在摩西来到百姓面前，他要颁布上帝的十诫。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几诫？第一诫。然后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二诫、哦、还有第三第四还没有、哦、还有第三第四、啊、到第十，一共有10条诫命。这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十诫。可是一开始摩西对百姓怎么说呢？20章1节下一章。好，他是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有了这一句话之后，接下来才是我们刚刚读的所说的十诫。十诫是神国度的宪法大纲，是所有律法的基础。可是这十条诫命的全部都总结在第一句话的里面，这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如果没有这一句话，这十条诫命无法成立。这句话是十条诫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严格讲起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第一条诫命。以赛亚书他从40到45章不断的出现，我是耶和华，我是神，我是你们的神。41章4节说，就是我耶和华。下一章，谢谢。10节说，因为我是你的神。17节，我以色列的神。42章8节，我是耶和华。43章3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10节，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11节，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13节，我就是神。还有其他经文在学习单上有写，你可以去参考。他说，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是你们的神。当上帝要安慰他的百姓，第一件事情他要确认的是，你的神到底是谁？上帝不断的在呼吁，一再的说明，他不厌其烦的说，是我啊，我是你们的神，是我啊，我从起初创造天地，我是神，我是你们的神，是我啊，我过去的事已经向你说明，将来的事我也向你说明，我的名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是你们的神。上帝一再的向以色列人说，我就是我，我是你们的神。42章14节那里说，28，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急切而喘笑。18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这一段经文更是表达出上帝他的急切跟迫切。上帝不只是呼喊呼唤而已，他是在呐喊。他说，上帝像一个产妇呼吸急促而咆哮。你可以想象吗？上帝的呼喊就像是一个生产的妇人急促的阵痛。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百姓是咆哮的，这个很难表达出来。不好意思，我想就是演一下，就是产妇的状况，很难，我知道，但是很痛嘛，要憋力，对不对？啊！你们这耳聋的，你们听听啊，听听吧，听吧，你们这瞎眼的看呐、啊，看呐、啊，看呐、啊，看呐、啊、，Behold， 看呐、啊、，Behold， 看呐、啊，我是真神，再没有别神，我是你们的神。你们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去敬拜别神？我是真神独一的，是你们的救主。你们为什么不看？你们为什么不听？哦，真的，我想，真的是，我想产妇的这痛比这个痛100倍、1000倍以上。可是上帝他是这样的咆哮，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你的神。”他咆哮的告诉你：“我就是真神。”他是这样的在告诉你，上帝对他的百姓呐喊，他们离弃神去敬拜别神，上帝爱他们不断的呼唤，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救主。上礼拜我们刚举办完圣诞节的庆祝会，大家都欢喜快乐，一起庆祝今年耶稣的降生。我想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印着耶稣的降生，到处都充满圣诞喜乐的声音。可是我们要回归到一个核心，每一年过圣诞节，我们好像是耶稣的粉丝，按一个赞，送一个贴图，庆祝耶稣降生，就这样子而已吗？耶稣是我们的神吗？我是主耶稣的百姓吗？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这句话的核心是，你的神是谁呢？他对以色列百姓说，我是你的神。但是重点在于，你的神是谁呢？以色列他们要找一个安全感，他们要找一个依靠，可是他们不找神。这个世界不断要吸引你我的目光，混淆我们的思想。这个世界的变化是越来越快，20年前我们还在使用 BB call， 现在已经从所谓的 cell phone 到 smartphone， 就是智慧型手机。前几天我们社青还在讨论说，奉献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现金呢、啊？我们就设一个 QR code， 然后手机一扫描，现金就入账了。你发现科技的创新呢，真的叫我们大开眼界。有许多新兴的产业不断的产生出来，有更刺激的，有更疗愈的，有更创意的，还有更吸引人的。不论从媒体、网络、手机，从我们的身旁的周遭，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前几天我突然间发现手机有一个功能，它可以计算我每天使用手机荧幕的时间。我发现我居然一天平均有将近2个小时，我很讶异耶，怎么这么多？我不过就看一下看一下，上个厕所看一下，然后叮咚的时候看一下，然后等人的时候无聊的时候看一下，这样累积起来竟然有2个小时耶、哦、我无法相信。我决定要摆脱手机的这个捆绑，把它控制在1天1小时以内。我的神是谁呢？绝对不是手机，他不能救我的灵魂。上帝要安慰他的百姓，第一件事情要告诉他们是，我是你们的神。因为百姓不认识真神而去拜假神，他们不依靠上帝，却想要依靠世界上的财富和权力。所以要得着安慰，得着拯救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认识神，你要依靠神。43章10节那里说，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不认识神而去拜假神，我们都要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明白耶和华，并且信服他的人。幸福就是幸福，不是那个幸福，是信靠顺服、哦、不是幸福美满的幸福，是信靠顺服的幸福。让我们可以对神说，是的，我明白，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信靠你，我们顺服你。得安慰得拯救的第一步是，你要确认你信的神到底是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分别为圣。其实刚才蛮喘的，好，第二点要分别为圣。43章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12节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是有见证的。一个人有神跟一个人没有神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分别。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你的神，接着颁布什么？颁布10诫，对不对？上帝透过颁布10诫的执行，也就是上帝透过律法的颁布与执行，把以色列人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告诉这个世界说，以色列人是属上帝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的标准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圣洁就是分别出来，教会的意思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人，是属神的，我们都有属神的生活方式和属神的原则，这个就是见证。所以上帝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可是我要怎么见证呢？举例来说，在路加福音那里有谈到一件事情，同样的在祷告，有人说，主啊，我不像那个人，是一个罪人，我一天祷告2次，我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每个月都有11奉献。可是另外一个人祷告说，主啊，赦免我这个罪人。这个见证，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是一种内省的生命， 它不是骄傲的，不是比较的，也不是一种靠着外在行为的表现，或者是同样在做一件事情，有人是坐享其成，但是有人却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的人，这样的行为见证，它是自发性的，它有一种愿意和成全。成全就是你不需要看见我，我也不需要特别凸显出来，他看见的是整体，看见的是弟兄姐妹，而我只是在其中尽心尽力而已。所以一件事情它有两面，就像手掌一样，有正面跟反面。你可以从一般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自己的角度来解读。可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角度？属灵的角度。我们要看见在这事件背后上帝的心意。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很挣扎，也会很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可是因为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在学习当中谦卑的领受。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这个是在思想上跟属灵上的分别。有时候工作会成为我们的重心，有时候亲子关系会成为我们的在意，有时候朋友会成为我们的安慰，有时网络、手机、投资、健康都可能成为我们的依靠。不过这些都没有什么错。最近流行一种叫做超慢跑，大家都在，特别是在乐龄里面，大家都在学习怎么样超慢跑。听说对减重很有效，健康需不需要？健康是需要的啊，对不对？财务需不需要管理？财务也需要管理啊。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理财的方式。玩手机一下，或者玩手游一下，偶尔放松，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有没有分别出来？我没有把我的心、把我的时间、把我的空间分别出来。一天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专注的读经，专注的在神面前，不要用手机看圣经，因为对记忆没有太大的帮助。我建议你用纸本的圣经，才会有记忆，才会深刻。要让神的话语可以深深的扎在你的心里面。我们要把事物对事物的看法把它分别出来，用神的角度来思考，把生活分别出来，把工作、把人际关系、把金钱都分别出来。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分别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属谁的百姓？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啊，我们就是神的见证。当我们有分别出来，在工作的里面，在金钱的里面，在人际关系的里面，就看见我有神，因为我有见证，从我的见证看出他是真神。所以2021年新的一年，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那我要用帖撒罗尼迦前书1:4-7来劝勉，来勉励大家。那里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就像各位一样，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下一章，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2021，让我们一起来挑战，让我们的为人，让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效法主。我们可以对神说，神啊，我们就是你的见证。这是得着拯救的第二步，就是要分别为圣，要让我们自己成为神的见证。好，第三，我爱你，我与你同在。刚喊得太用力了，喉咙烧香，会痒。三，我爱你，我与你同在。四节那里说，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第五节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当上帝要安慰他百姓的时候，他说，我爱你，我看你为宝为尊，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一个男生要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他表达爱的最高表现是什么？你们认为是什么？我要追她。然后表达爱的最高表现是怎样？随时想要跟她怎样相处在一起嘛，随时就想看到她嘛，待在她身边就觉得很不一样嘛。哦，上帝说我爱你，我要与你同在。可是上帝如何与我们同在呢？神怎么跟人同在呢？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重点是那同在要做什么呢？举例来说，我把女朋友约出来了，然后在咖啡厅坐着喝咖啡，然后彼此对坐，一句话也没有说，四眼对望，这样子是同在吗？算同在哦，江师母点头，算同在。我跟假设她是我女朋友好了，我坐在她旁边，然后这样坐在她旁边坐了5个小时好了，但是都不讲一句话，你会觉得这样是同在吗？ 无声胜有声。 他说江大佬说无声胜有声，不错不错。好，我想同在是有互动的，同在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彼此分享说话，无声胜有声应该是彼此认识之后可以无声胜有声，可是还不认识之前总是想要更多认识你，想要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了解你哦，认识你的喜好，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做什么，认识你的性情，认识你的个性，知道你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什么事情会让你忧伤。同在是双方的，是单方面不可能同在，一定是双方的。同在就是爱的爱与被爱的一种交集，所以同在是一种建立关系，可以这么说。所以上帝他爱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可是他要怎么跟我们同在呢？他要怎么跟人建立关系呢？这实在是一个大难题，因为他是一个灵体耶，他是一个灵，我们是物质界，他不受时空的限制，我们受限在3度的空间，可是他却选择了最卑微的方式，就是什么？道成肉身，降生成为人的样子。你想想看哦，一个神受限在人的时间空间，受限在肉体里面，受限在生老病死的里面。如果我是神，我的能力受到限制，我本来不会痛的，我现在会痛；我本来不会饿的，我现在会饿；我本来不用赚钱的，我现在必须去赚钱。我如果被圈在有限物质的物质界里面，我想我这个神，我可能不要这样做，太麻烦了吧。耶稣他不只是这样子自甘的卑微成为人的样子，他甚至是选择了最痛苦的残忍的方式，用代赎的方式要把我们从罪的辖制里面释放出来。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弥赛亚仆人式的侍奉。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侍奉，乃是要服侍人。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知道吗？为了这句话，他说我爱你，我要与你同在，上帝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上帝他牺牲自己的儿子耶稣，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用他的服事如仆人一般的来靠近我们，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里面有4首仆人之诗，我们刚才读过的42:2，他不喧嚷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吹灭。42:1-9，这是第1首仆人之诗。还有另外3首，在49:50-53，一共有4首仆人之诗。为什么是仆人呢？他要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必须是仆人？君王不行吗？领袖不行吗？受人欢迎的明星不行吗？为什么上帝爱我们，要与我们同在，却要成为仆人来服侍我们呢？我预备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以前读经的时候觉得仆人之诗啊，弥赛亚的服侍啊，觉得理所当然，觉得很感动。可是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是仆人？上帝有需要这么矫情吗？他明明就是神啊，干嘛把自己弄得 这么的卑微，明明你就是大老板，却要把自己弄得像工友一样，这是什么梗啊？不太明白。渐渐的，我终于有一点明白雅各书那边说的这一段经文，我曾经分享过，但是直到今天我才有一点真正明白它的含义。他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上帝对他的百姓说不要惊动他，不要叫醒他，等他自己情愿。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和弥赛亚仆人的服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等一下，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段大概两分钟的影片。片中的这位男主角，他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这个成长的背景，他被误会，不被接纳，他被同学霸凌，甚至连整个村庄不论大人小孩都排挤他，而且欺负他。然后他有情绪上的障碍，他无法判读人的情绪，他连自己也无法表达情绪。由于他无法表达情绪呢，所以他没办法哭，他哭不出来。而这个女主角呢，是他的妻子，一开始并不知道他的过去，但是这个妻子她是一个警察，她在调查一件连续杀人案的连续杀人的这个案件中，发现她的先生牵扯在内，所以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她渐渐的认识到她先生的过去，虽然产生怀疑，但是她相信她的先生。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大概两分钟的影片，大声一点。对啊，没错。好， 他就是我的鬼神啊！大姐让啊， 从来不让，你从这다알면서너와나지키겠다고내가왜그랬는지너정말몰라 这段短短的影片，我自己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像那一位男主角，我们一直在隐藏，我们生怕被发现，直到有人真的爱我、相信我。可是这个挖掘的过程，这个生命认识真相的过程，却是很痛苦，生怕一旦真相曝光，身旁所有的一切，妻子、孩子都会离我而去。影片中男主角被瓦解了，他本来是一个无法感受情绪的人，他无法哭，可是他却嚎啕地哭了出来。他明白他的妻子爱他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而是因为单单的爱他，单单的相信。 男主角一开始说：“你明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抛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不也是这样子吗？明明知道我们这么坏，仍然没有抛弃我们。仆人的侍奉不是因为仆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不论主人他有任何的决定，仆人至始至终都是忠心的相信，忠心的陪伴。为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要成为仆人的样子呢？因为他不要惊动，等他自己情愿。什么意思呢？上帝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做了一个极大的冒险，他知道人会背逆，会背叛他，可是他仍然把自由意志赐给人。有一个人到处借钱骗钱，他恶名昭彰，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他，他也骗了你好几次，骗了你好几次也跟你借钱，今天他又要来跟你借钱，你愿意相信他的话再借钱给他吗？我们正常的反应一定会说卖拱啊啦，怎么可能。可是上帝就是这样，即便他知道我们在说谎，他仍然选择相信我们。上次我们社青的查经小组谈到一个事情，犹大他会不会很衰，被选择卖耶稣？可是在犹大在卖耶稣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耶稣是怀疑他会卖他，还是你相信耶稣仍然相信他会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不卖他呢？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能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真神是圣洁的，是荣耀的，在真神的里面是没有怀疑的，他没有不信，他是神。如果他有怀疑，他就不是神，所以他不背乎自己，他选择相信我们，即便我们失信，他仍然相信。他仆人般的侍奉，他的卑微，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以至于死，因为他不要惊动我们，他要等我们自己情愿。他不是要定罪我们，而是用仆人般的侍奉，只等到我们愿意，等到我们自己愿意说，主啊我错了，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如同西门彼得对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有时候我在想，我值得上帝这样子爱我吗？回想自己的软弱跌倒，自己的不幸和蹉跎，我真是不配得这样的恩典。可是耶稣的卑微，耶稣被羞辱，耶稣的被钉死，叫我里面的自我和骄傲完全的粉碎。主啊我是一个不配得救的，不配却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这是一个罪人的光景。虽然我们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们常常背逆神，可是上帝却怎么说呢？他说你是我的仆人，我不弃绝你，他说我与你同在，他说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下一页，他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他又继续说我必帮助你，我是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下一页，你不要害怕，我救赎你，你是属我的，我看你为宝为尊，我爱你，我与你同在。如果没有上帝的这些话，可能我的自责，我的羞耻，我的自卑已经把我万箭穿心。卖主耶稣的犹大最后他自尽了，我猜想他里面的自责已经大过所有任何的声音，所以他才会选择他自己结束生命。可是上帝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拣选你，我不弃绝你，说我要与你同在，我必定帮助你。上帝不厌其烦的一再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必定爱你，我必定救你，我要扶持你，我要与你同在。上帝说的这些话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跟成为我们的盼望。上帝说我爱你，说我要与你同在，可是他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他真实的付出行动，所以他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 他仆人般的侍奉，他不惊动我们，他卑微，他不求自己被看见，他等候我们自己情愿，他相信我们，就像一个忠心的仆人相信他的主人一样，他也不断的透过他的话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在我们遭遇患难、痛苦、悲伤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会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神，你知道吗？当我们思想神的作为，当我们认识神是这样子爱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他为他百姓的迫切的时候，当我们从他的话语中重新得到力量跟信心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不被神感动呢？我们怎么可能不冷不热呢？我们怎么可能不爱神呢？其实我觉得上帝他好累，不知道他会不会精神分裂。当我们转眼不看他的时候，他是这么的迫切急促的向我们呐喊呼喊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赶快回转吧。他是这么的迫切，可是他又因为爱我们，恐怕我们自卑心作祟，恼羞成怒，然后自甘堕落，所以呢他很强烈的要把我们抓回来，可是呢他又必须很像仆人一般的在你的旁边服侍你。他不惊动我们，不惊动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动作，只是他不是用命令式的一怎么样二怎么样，而是仆人般的陪伴，自甘卑微，不惊动主人。他要让主人怎样，让我们可以自己醒来，自己情愿，自己甘愿。上帝说，我爱你，我要与你同在，那我们呢？我也爱上帝，我有想要跟上帝同在吗？还是我只需要你上帝的爱就好了？同在吗？我想我跟自己同在就可以了，不用太麻烦上帝。其实上帝不怕你麻烦他，他只是不断的迫切的向你呐喊，告诉你说，我是你的神，你为何看不见？你为何听不见？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上帝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他的应许已经实现了。但我必须这么说，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很自我中心。可以比一下，最大的假神、最大的偶像是谁？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以为自己是神，我们不想要上帝管我们，我们想要上帝按照我的意念成全我，成全我的需要、我的感觉、我的梦想。其实创世纪的罪一直在影响我们，亚当夏娃他们想要眼睛明亮如上帝一样，其实我们也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上帝吗？所以反过来想一下，我们真的想与上帝同在吗？上帝是这么的迫切，他甚至付诸行动，他甚至赐下爱子，他一直在表达我要与你同在，我必定帮助你，我必定坚固你，你是我的仆人，你是我所爱的。可是重点是，我渴望与神同在吗？我们对信仰的态度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却是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渴慕神的同在吗？上帝说，我爱你，我要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2020在这世界级的震动之后，我们需要有一再一次的 认真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2021年是我们可以重新调整、重新面对、重新悔改的时刻，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成为有一个神同在的生命。好，结论，2020真的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明年2021会怎么样呢？我们都不敢说，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在这动荡的当中，在每一个动荡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在一个永远不震动的属灵国度里面？只有那个永恒不震动的国，可以让我们去面对所有迎面而来的打击跟阵痛。今天透过这段经文，这不能震动的国，这一位君王，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真神，这一位仆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爱你。下一句我们要怎么接呢？今天的主题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爱你，后面还有点点点的符号，这个符号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2021你有什么期待吗？我们可以眼睛蒙起来看不见，耳朵捂起来也听不到，也可以装聋作哑，不听不闻不问，可是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生命的呈现吗？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爱主的弟兄姐妹，再过四天就2021，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预备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一样，让我们可以坚定的对神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信靠顺服你，我们的为人榜样是你的见证，我爱你。我们一起来说这句话好吗？预备，来。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信服你，我们的为人榜样是你的见证，我爱你，我要成为有神同在的神。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的安慰，上帝丰盛怜悯的恩典，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恩召，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启示会充充满满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阿们吗？阿们吗？阿们吗？ 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今天再次站立在你的面前，谢谢主你无比的大爱啊，临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贵的世界，主啊，你也以仆人的样式来亲近我们，主啊，你能。